都分別創當地疫情大流行以來的新高。法國第二次全國封鎖措施實施一個星期，但是新增確診數字未見顯著回落，單日有超過6萬人染病，828人死亡。衛生部長警告民眾要嚴格遵守防疫措施，否則當地醫療的否則當地醫院的深切治療服務會在今個月中不勝負荷。意大利單日新增37000多人確診，北部的倫巴第大區是重災區，佔當中近10000宗。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是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正午時分本港的相對濕度普遍下降至 50% 左右。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廣闊低壓區正是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在中午12點，熱帶風暴艾沙尼集結在高雄以西大約11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稍後向西南移動，橫過南海東北部，並且逐漸減弱。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和乾燥，早晚天氣稍涼。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黄竹坑道向香港仔隧道方向近香港仔运动场第一二线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洪隧的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是车多，龙尾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暂时正常。不过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是车多，龙尾排到管道出口。洪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车多，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九龙塘每一段仍然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利道一段都是挤塞的，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弥敦道去尖沙咀近窝打路道一段亦都车多，龙尾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彩石里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富山道桥底。在新界区方面，荃湾德士古道北去象鼻山路方向近荃锦交汇处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去石围角路。跟住提返你一个港铁的消息啦，为了配合市民前往沙岭，直到今晚的7点，部分的东铁线列车都是会来往罗湖站，罗湖站亦都是会局部开放的。咁喺沙岭嗰边啦，直到下昼嘅六点，由罗湖站通去罗湖道嘅边境禁区系会开放。咁另外沙岭道以及系罗湖道近文锦道路交界一段，亦都系会临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马路上踩单车要尽量靠左行驶，并且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大家认识我可能都是由看电视开始，看了这么多年电视，香港终于在今年的12月1日全面数码电视广播。如果你仲用紧旧嘅模拟电视，到时就睇唔到㗎啦。点知自己系咪仲睇紧模拟制式嘅电视呢？最简单直接就系睇紧港台电视嗰阵，望下右上角嘅标志，有冇睇到好细个 A 字呢？如果有，就要快啲加返部机顶盒或者买个部电视啦。唔知点做，可以问下啲后生。有钱银问题，关爱基金会有资助。热线电话2922-9230。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 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曾日琪望住阿一嘅面上，你觉得佢似系一个点嘅人呢？ 睇落去被大家有辱，仲要蒙住眼，应该好咸湿。 Hello， 我是 Angus 张日琪，想知道我拣哪一定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四点，我是你的球援会。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球援会，本球援会成立的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好，报一报这个天气先啊。 现在室外气温啊 ,30 度，相对湿度 51%。 哎 ,sorry, 报埋时间啊，唔该。 我以为你唔记得咗添。现在时间下午2点10分啊。 咁话说呢， 唉声叹气， 做咩乱晒龙呢？就系、是、因为今日心情欠佳， 面色都沉沉地、啊。呢位客官今日 系啦，心情欠佳啊！咁何解心情唔好呢？咁啊，话说啊，小弟咧就星期五晚，即系其实我自己逢星期五晚咧就唔得闲嘅。个原因咧就系、是、要去凑女，系、啦，即系要揾我契女，咁啊每个礼拜陪佢出去玩下啦。你落公园玩又好，去嗰啲募卷乐园嗰度玩又好啦，或者 系 啦，见下面同佢倾下偈啊。今日翻学点啊？老师教咗你啲咩啊？ 你都算系、 啊、好笑喎、啊！真系话说，老师今日翻学教咗你啲咩啊？教咗我中文咯、啊，我知教咗你中文，教你中文啲咩啊？唔知啊，我真系唉，好啦， 正啦，俾佢。 咁但系冇咩嘢嘅，即系我觉得，即系同小朋友相处就系有种咁嘅乐趣喺度噶啦。即系有时你真系俾佢激死，但系你又觉得好好欢乐咁样噶嘛。咁但係总有啲唔欢乐嘅时候嘅，係啦。即係欢乐嘅时候同唔欢乐嘅时候呢，其实个比例呢都系一样咁重嘅喺我立场当中。即係呢样嘢我估系得阿方子豪爸爸呢系理解嘅啫。即係佢有时佢话佢见到大佬 B 佢都会觉得好开心，但暗马底可能自己都会有啲压力。即係究竟可能喺个小朋友面前你如何去表现得有榜样啦、啊。或者一啲好實際嘅 ，let's say 經濟壓力咁樣啦，咁一定會有噶嘛，係咪先？ 時間上嘅分配啦， 即係你諗下大佬 B 啲英文，我同你講啊，隨時好過方志豪啊，行過嚟問爸爸咩叫 alligator？ alligator 係 navigator 啊，識 alligator 真係唔識啦 ，elephant 係啦。咁跟住之後，咁佢都有佢嘅壓力。咁我有時即係我真係好錫我契女咧，咁我都會有啲壓咁嘅壓力嘅。即係 你都好上心啊，作為契女嚟講，即係個責任 suppose 冇啊，照顧翻哥啊，但係你都會孭起佢。 即係有時你真係要諗下啊，你點樣教個小朋友數學啊？咁見到佢，唉，好啦，咁跟住之後，咁話說，尋日發生啲咩事令到我唉聲嘆氣到而家咧，即係好似拍拖咁樣噶，同佢嗌交。又唔系嗌交，系单方面俾佢嬲咗。 嗯，佢唔系嬲你嘅，佢唔系嬲你嘅。 嗱，即系，哎呀，即系好似 好好睇嘅肥仔呢啲位。 无论系你个女又好，即系粗俗啲啊，你条女都好啊。即系佢嬲你，佢明刀明枪嬲你咧，你真系冇咁麻烦啊。 我有得拆啊，或者叫 系啦。你系咪嬲契爷啊？冇。你系咪嬲我啱啱话你啊？冇，咁你做咩唔俾我孭你啊？唔知，咁你而家想点啊？唔知， 你完全冇露足。 系啦，咁话说咩事咧？咁啊，话说就即系总之，佢同佢细佬咧有啲纠纷啦。咁、个纠纷咧系源自于一个误会嚟，真系一个误会嚟嘅。 好多男朋友都系咁讲。 系啦， 咁跟住之後，咁你我作為一個大人，見到佢兩個小朋友嗌交，即喺度扯嚟扯去，又爭啲喊咁之際，咁我梗係要出手阻止噶啦，係咪先？好啦，出手阻止嘅時候，咁終於解決咗個誤會啦，好快解決嘅咋。咁然後我就同細佬講啦，啊，你同家姐講聲對唔住啊，哦，對唔住家姐咁樣，好怪啊，係咪先？哦，好易解決啦。咁家姐都要同細佬講對唔住，唔講，零頭。 就開始 咁，我嘆咗一口氣嘅，即係個概念好似咩咧？個概念就好似你同你女朋友講，嗱，我哋大家都有錯，係咪先？係，咁我同你道歉先好唔好啊？ 好， 對唔住，咁你都同我講翻好唔好啊？唔好， 但係佢又承認大家都有錯， 係啦， 嗰下又好嘅喎， 係啊，佢又嗱，佢都知自己有錯㗎。我有問佢，你有冇覺得自己唔啱先？唔係，我有問佢點解你唔講對唔住啊？唔知，你係咪覺得自己冇錯啊？嗯。好啦，咁唯一同大人即系同成年女性嘅分别系咩呢？就系，小朋友咧，你真系你要谂下点样同佢解释，令到佢明白啊！即系例如啱啱我哋好简单形容咗嗰样嘢噶，误会两只字，对于一个小学二年班嘅细路女，你 点样解释咩？ 误会系 咩嚟？ 咩叫误会咧？ 所以大佬边问啊，方志豪爸爸咩 alligator 咧？佢真系 系啦， 咩嚟噶？ 或者问有一日无啦啦。佢真系用英文问摇摆宾州系点解咁样，即系嗰个宾夕法尼亚州，方志豪都唔识用英文解释俾大佬 B 听，系啦 ，swinging Pennsylvania 系啦，点解释啊？咁你对小朋友你就系点解释咧？好啦，咁你要逐浸逐浸同佢解释我话嗱，咁你啱啱细佬系咪做错？佢话系，咁你系咪搞到细佬咁样先？ 系， 咁你咪有错咯？唔系，我冇错。 喺成年人嘅世界，啱啱嗰样嘢加埋一齐咧，大家会明白。 是 我睇我错 系 我 错。是。 但小朋友嘅概念唔系。 唔系呀，佢其实嗱我觉得呢嗱。 平时牙尖嘴利嘅肥仔。去到呢啲位 置。因为个问题系咩，你唔可以放咗佢走㗎嘛。 嗯。 即系你唔可以由佢。因为你真系要教佢何为对何为错。嗰件事即系两个小朋友你互相之间。溝通上出現錯誤，你係即係搞到細佬，咁你都真係要同細佬講對唔住，係咪先？咁即係換言之，咁你就要解釋一輪，你唔可以放佢走。哦，得算啦，唔緊要啦，冇事，唔得，因為你對一個小朋友嘅成長，佢久而久之係會， 佢就會覺得哦呢啲 都冇錯，係啊，咁唔得噶嘛。好啦，咁你要解釋啦，好啦，逐下解釋。嗱，咁你啱啱係咪搶細佬啲嘢先？系，咁搶嘢係咪唔啱啊？但嗰嚿嘢係我嘅，我知係你，但你唔可以搶噶嘛。我而家呢一刻嘅语气呢，因为我同你讲啦，所以激动啲嘅。我嗰时系点样呢？唔系，咁你系咪抢细佬啲嘢先？ 系， 咁咪就系唔啱咯。 唔系， 嗱咁样嘅，咁下次遇到呢啲情况，如果细佬唔俾你，咁系佢唔啱系咪？ 唔知道 你答系，咁系细佬唔啱系咪？但你都唔可以抢噶嘛，即系唔可以夹硬嚟噶嘛。你要同契爷讲好冇，咁契爷帮你处理好冇。 咁佢话好， 好知道咁样， 知道。 咁即系你啱啱做错啦，系咪啊？ 唔 系， 佢系好唔想自己，即系个结论，佢唔想系喺自己错嗰度，因为佢坚决觉得自己系冇错。即系我谂系你要拆解嗰一样嘢。 系啦，唔系我有几个嗱嗰一下咧，即系始终我真系话过，我想读嗰啲即系叫做儿童心理学啦。 嗯， 我又有时觉得咧，即系作为一个小朋友，你睇佢六七岁咁样，但其实可能佢个思想咧系好复杂嘅。未必好簡單覺得自己冇錯，而係可能佢嗰下唔願意承認自己有錯，但其實佢底韻裏知自己有錯，但礙於面子，即係可能佢嘅內心係有咁多嘅糾結而出現呢個嘅情緒噶嘛。 正常啊，佢都係個人 其實係啊， 佢都係個人， 即係佢未必係純粹覺得我冇錯，或者佢唔識分是非對錯，有權佢真係識分，只不過佢礙於面子，而喺佢眼中個面子係咁大，然後個面子如何出現，你要逐浸去拆噶嘛，係咪先？ 又唔想喺細佬面前認錯咧？ 係啦，類似咁樣啦。咁我。 咁点 set 图？ 咁我搞咗好耐啦，搞咗好耐啦。咁我觉得咧，嗰一刻嘅情绪咧，即系嗰一刻嘅情绪，即系佢仲处于嗰情绪，就冇必要继续同佢纠缠落去。个道理又好似你氹女朋友咁样啦，系咪先？系啦，咁咪即 唔好喺个 兴个火屎咁样。 系啦， 你冇理由嗰个位再落 油啊， 系咪先？好啦，咁啊，同你和下气好啦。咁你知我成日都话我会孭住我契女四周围行噶嘛，系咪先？好啦，我踎低，我一踎低咧，其实我平时一见到佢，我一踎低佢就会自己跳上嚟噶啦，即好似袋鼠咁样嘅。跟住嗰日我跳咗上嚟啦，行咗唔够两步， 我要自己行。 佢咪好少可咁讲？ 佢好少，我谂我未见过佢，我谂过去呢半年冇见过佢话要自己行。嗯、对上一次话要自己行系我唔舒服， 系 我同佢讲话我真系唔舒服，你可唔可以自己落嚟行？ 咁我体谅性 系啦， 唔 同嘅，自己行。佢话你咪嬲我啊？冇， 佢个表情系点样啊？ 冇表情，冇表情，嗯、真系一个咧百分之百港女。 我冇嬲，冇 冇冇冇嬲， 冇。 你系咪嬲契爷啱啱闹你？ 冇， 唔系。咁契爷啱啱冇闹你啊？冇。 但黑住面 系啦，唔系佢又唔系佢又唔系黑面啊，系冇表情啊，即系我觉得细路女未识黑面嘅，即系佢唔系板起块面而系冇表情嗰种，唔、啊、系， 嗯， 唔知咁样啦，咁我放佢落嚟啦，咁我放你落嚟，咁我谂住伸只手出嚟，你肯拖我啦啩，自己一个行开咗， 嘢好少可以咁 啦，系啦，咁我咪翘埋双手跟住喺佢后边咯， 有冇觉得？ 好啦，你听我讲埋先。 哦、 我要扫心事啊！ 好 啦，咁跟住之后咁啊，拖住佢行啦，咁啊行到一半咧，我唔知系咪对鞋唔舒服，新鞋咁样，咁佢觉得唔舒服咧，咁啊行到一半痛啦。 嗯， 我话其实唔系应该话我嗰下佢咁样发我脾气，我觉得喂我都冇做错噶、哦，我真系想教你，我都有些少情绪嗰下，坦白地讲。 问翻你，阿一，你有冇觉得自己错？ 我肯定佢而家冇听嘅，我都有情绪，所以我都黑起块面。 嗯。 咁但係呢当佢话佢脚痛嘅时候呢咁我就、啊、唉好啦咁使唔使契爷咩呀要、啊啊、好啦咩咩咩。咁咩嘅时候我又问佢咁你啱啱做咩唔俾我咩呀唔知。咁你系咪嬲緊啦唔係。咁你而家又俾我咩我脚痛。好好好。咁最尾点样解决呢最尾个解决方法呢就係同佢公园玩。 嗯。 系啦，同佢去公園玩。咁一當同細路仔玩嘅時候咧，咁佢就唔記得咗所有嘢啦。即係例如可能抱佢喺上滑梯，或者教佢一啲古怪嘅公園玩法，即係例如爬上嗰個屋頂咁樣。咁佢覺得好開心，咁又忘記咗同你嗌交嗰樣嘢啦。咁、 嗯、 即係同成年人嗌交嘅分別咧，就係、是、在於小朋友真係易氹啲嘅，即係玩一玩就唔記得曬啦。咁只不過同樣嘅分別就係、是，當佢好嬲好嬲，或者佢情緒喺度嘅時候，你問佢：你係咪嬲啊？唔 係。 契爷系咪做错？冇，你冇做错。咁你做咩要咁样？唔知道。唉，咁我孭翻佢嘅时候，我话：咁你以后系咪唔要我孭啊？唔系，我要。咁你阿妈唔俾我孭？系啊，唔知 道。系啊， 我唉，激死真系。 其实系啊，系啊，你未有牙噶。却谨记别说谎，应小心啦。了大牙，系啊，你好吗？你就说话噶啦，你再陪我讲心吗？时光会逼你这副万金之躯，竞逐世上各样物物之罪。你若决定要做最尾一名，绝对允许。人生这可怕的险岗，有所有污垢要面对。人转眼将会大个女。重要心记得要开，来竞技角力赛，最终不管输赢都一半可爱。 好啦，契爷错啦，好冇？唔好嬲啦，好冇？如果你听紧嘅话，虽然我知道你应该冇听， 听都听唔明啊！ 我真系好似氹紧我自己条女咁样，但嗰个系我个女咁样。唉，得啦，契爷唔啱，契爷唔啱，契爷开翻好冇？ 其实系系。你未算傻的喔、哦、你是到父母亲彼此都加配鞋喔、哦、是呀、啊、你叻啦你未有哥哥你来替我 若决定要做最尾一名，绝对允许。人生这可怕的严格，有所有污垢要面对。人转眼将会大个女，能变成你应爱，能别边个人也相亲相爱，飘过了大海，愿风风雨雨都可以避开。你还要恋爱，我还记得爱儿女所爱，早习惯看开，你亦容还是可爱。最重要心意那要开，来竞技角力赛，最终不管输赢都一可爱。最重要心意那要开，来竞技角力赛，最终不管输赢都一可爱。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读心波城 与器官日。 呢位器官，你系边个？可唔可以俾啲 tips 我哋估下咧？ 喂， 我问紧你嘢啊！ 喂， 喂咩啫？你咩都唔讲，我好难知道你边个噶喎。 我咪讲咗咯，我系喂， 唔系嘛？直接到咁。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读心波城 与器官日。 呢位器官。你是哪个？可不可以给一些贴士我们估一下呢？ 好啊，你想知道些什么？ 你不要动来动去先啦。 你有我啊，你想要什么贴士啊？ 不如你坐下先说吧，我支麦收不到你音啊。 啊， 你终于肯坐下了，你是哪个啊？ 我是心脏啊，停下之后就死了。不 是吧，我整死了你。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读心波城 与器官日。 呢位器官，你是哪个？可不可以给一些 tips 我们估下呢？ 我阿妈是女人， 哈。 我阿爸是男人， 哈。 我家姐都是女人。 你讲啲嘢咁多废话嘅， 因为我系废啊嘛， 唔系嘛，废到咁。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读心波城 与器官日。 这位器官，请问你是边个呢？可不可以给一些 tips 我们估一下？ 我煮嘢食好叻嘅。 煮嘢食叻，唔通你是消化器官？ 我叻到开餐厅添啊！ 俾多少少 tips 啊！ 我叫 Jamie 啊 ，Jamie， 越嚟越远添，我真系估唔到 啊！咁易估都估唔到，我是肝啊！ 唔系啊嘛？哦，我明啦 ，Jimmy， 哦，烈化。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读心波城 与器官日。 呢位器官，请问你是边个呢？可不可以给一些 tips 我们估下？ 你不对。 什么啊？我问你拿 tips， 为什么不对啊？ 总之你不对，你直情有罪。 有罪？你凭什么说我有罪啊？ 因为我是 高远。 唔系啊嘛，咁我中你一下，咪变中远啦。 完。 今次呢个实验小剧场嘅玩法唔同嘅， 你终于讲啱啦。 系啦，系我平时讲爆笑小剧场，呢个实验小剧场嘅玩法唔同啊，所以特登去到后尾即系播咗先之后先讲，就系等大家睇下你会唔会 get 到我哋玩紧啲咩，话明实验啊嘛，咪试下咯。之前嗰啲全部转 punch， 今次唔系转 punch， 跟住俾你估器官。不过而家先嚟知嘅话，你估唔到都冇计啦。 翻听重温啊， 但都开咗估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六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六宗确诊，全部是外地个案，截至寻日累计确诊5361宗。中华厂商联合会行政总裁杨立门期望政府特事特办，延长保就业计划几个月，否则未来几个月商界情况会较为严峻，担心出现严重失业潮和结业潮。杨立门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之后认为，本港面对紧急情况，如果香港人过分强调自由和私隐，难以让内地相信本港疫情受控，建议政府推出带有强制性质的大型病毒检测，才能够令内地相信本港没有隐形患者。不少课程受疫情影响改为网上授课，有在职学生说授课形式的改变令他们无法符合持续进修基金的申请要求，希望当局酌情处理和跟进。修读公开大学硕士课程的朱小姐说，上月底向校方递交持续进修基金申请时，才发现无法成功申请。她质疑校方没有调整课程，继续安排全面网上授课，希望基金按实际情况处理。协助学生的油尖旺区议员林兆斌说，至今收到8人求助，公开大学回复指不打算专门为学生补课，建议可以在下次课程开办的时候旁听余下的三成课时。他说其他院校或者有类似问题，估计有更多学生受影响，不排除会协助苦主向小额钱债审裁处入禀索偿。美国单日确诊感染新型肺炎的人数再创新高，当地星期五新增129,000多人感染，是连续三日新增超过100,000宗确诊病例。全国50个州当中，有大约20个州当日的确诊数字都破纪录，中西部仍然是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因应疫情，部分州和城市自行实施宵禁或者限制群众聚集，遏止病毒扩散，但多个州都没有要求民众外出要佩戴口罩，联邦政府亦没有颁布相关规定。德州占全美确诊病例10%以上，或会成为首个累计病例突破100万的州份。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干燥，早晚天气稍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翻呢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翻仔都系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同埋落尖沙咀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九龙塘每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九龙军营。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利道一段仍然都是有车龙，龙尾排到过去圣德垃圾医院。 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碧街一段车多，龙尾山东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彩石里一段啦，车龙排到富山道桥底。咁另外咧，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利安苑。同时咧，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落去鲤鱼门道一段啦，系车多繁忙。最后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啦。为咗配合湾仔嘅沙中线工程，湾仔分域码头街去湾仔码头方向嘅车辆啦，仍然都系禁止咗进入去会议道，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因为有沙中线工程，湾仔分域码头街嘅车辆啦系禁止咗进入去会议道。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候选歌曲包括《 荧光》，作曲、作词、主唱陈雷。离开有什么可怕？作曲朱俊杰，作词杨希，主唱刘子石。 想听你芳华，就让我梦下你好吗？可以静静到场大家。 坑滨女郎，作曲徐继忠，作词黄伟文，主唱邓小巧。 甜蜜最好跑低我，天生孤高如龙，反安于失先知着我。浑欲最好跑低我。 即登入 RT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5日。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树》。 喂，雨水！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一齐玩啦！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咁样就一定要纠正。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讲讲下灵异嘢，突然有人鬼拍后尾枕。 如果我真的遇到啲事嘅话，我想我会系揾藉口嗌大家落车或者嗌大家走咗先讲。 我都系咯，我绝对唔会喺一嚟夜晚啦，我通常系第日嫁咗人，第日嫁咗人，跟住我再讲。 第日嫁咗人， 嫁咗人 啊，系啊，我第日嫁咗人， 隔 咗 一日，隔咗一日，系啦。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寻常事，认真做。 由麦包麦长青声演的爸爸不细心，被迫无限期放母薪假，为了不想家人担心，还讲大话隐瞒添。 呢排公司咧好多嘢做，不过唔紧要，有得做好过冇得做嘛吓。 你讲大话，个个都知啊！你一讲大话就会口窒窒噶啦。 究竟不家成员点样一起共度时间？咁你就要听实由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的《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啦！ 张日琪望住阿一嘅面上，你觉得佢似系一个点嘅人呢？ 睇落去鼻大加有肉，仲要蒙住眼，应该好咸湿。 Hello， 我系 Angus 张日琪，想知道我拣哪一定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两点到四点，我是你的球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请嚟嘅嘉宾咧系有 Angus 张若琪嘅，你好啊 ，Hello， 你哋好啊， 一嚟到啊， 系 喺度讲鬼故、 啊，因为之前你有拍嗰个节目《鬼同你上位》，咁所以咁我就啊，不如讲下啦，即系我都好耐冇讲鬼故啦，因为转咗节目之后咧，而家唔使讲鬼故啦，咁，但系嗰个节目嗰阵时候，你惊唔惊咧？ 我自己本身系唔惊嘅，即系我都觉得，诶、哎，佢本身都系人，咁佢死咗又唔关我事，咁样嗰啲心态啦，所以我本身就唔惊。 我对上一次听到一个类似理论的人就是卫斯理先生，就是魏康先生。我不怕鬼的， 因為如果佢整死咗我，我都變咗鬼啊，咁咪再打過咯。我多你一條命，個概念好似打機咁樣，多你一條命。咁呢個概念幾得意嘅，我覺得。但你自己有冇任何信仰，或者有冇試過即係出事啊，或者成？ 咁我自己其實冇信仰嘅，我係覺得somehow 大家有自己嗰個信仰，都係個心裡面嘅支撐嚟嘅啫，咁樣咯。咁啊，其實拍嘅時候，你話有冇遇到？我真係唯一一集係最後嗰集就 feel 到有問題嘅咧，就係真係有嘢喺我隔離行嚟行去，行嚟行去咁樣，係恐怖嘅，但係都未到好驚咯。 但係嗰種係有種力啊，定係冇啊？你純粹覺得有啲嘢喐下喐下咁樣。 係 exactly 聽到聲嘅，佢嗰個係爛地廢墟咁樣啦，跟住咧你會聽到。踩嗰啲爛嘅嘢，人行路咁嘅聲咯，係好清楚嘅，真係。 我 feel 到你都應該唔好驚。 唔驚我仔。 咁你會唔會去嗰啲咩 Halloween 啊，或者即嗰啲海洋公園嗰啲啊？ 會啊會啊會！我上年 Halloween， 因為我打碟噶嘛又，咁我上年 Halloween 咧，咁啊著旗袍啦，化咗個鬼裝啦，咁啊無聊喎，夜晚收工翻到屋企咁凌晨啦，跟 住試下自己嚇自己對塊鏡， 冇落妝嘅。 嗱我冇落妝嘅，咁我住村屋嘅。 人啲門， 我冇嚇人哋啲門，但我企咗人哋屋企門口。 大佬啊，做乜嘢？做咩啫你？ 影張相啫，夜晚嘛。 企到睇下冇人行過先，嚇下先咁樣。 跟住咧， 跟住冇啊！好彩嗰家人咧就瞓晒觉，咁我谂应该俾人打噶啦。 第一印象， 嗱咁啊，今日咧有 Angus 喺度啦，咁啊大家都可以 search 佢嘅 IG， 咁啊可以睇到佢啲相啦，咁样，咁啊 IG 就系 ANGUS_CWK 嘅 Angus 咁样，咁我哋咧先嚟第一部分咧，呢个叫第一印象嘅，因为睇你嘅 IG 咧都见到唔少一啲性感嘅相啦，咁我见咧其实你有喺啲访问度都有讲过咧，就系其实你会都几保养自己嘅身形嘅嗰样嘢，系啦，呢一样系几时开始有呢一个咁样样嘅做法噶都？ 其實都好細個開始都幾 care 保養嘅，因為咧我有個人生目標，就係希望四十歲嘅時候都係而家咁嘅樣。 哦，我都 care 保養喎，係啊，點樣？所以我去親鋪頭買嘢問有幾耐保養， 有冇三年？ 有三年哦，行貨定水貨嚟嘅，我 care 呢方面嘅保養咯，所以我堅持買行貨嗰啲嘢。 買咗都換啊嘛，大佬。而家啲嘢幾易話你知啊。 保養。 但你細個就已經有咁樣，但係因為乜嘢呢？ 因為咧以前咧，即係由細到大，你睇好多報道咧，都會簡稱啲 keep 得好好嘅女士做美魔女啦，或者可能話生咗小朋友都仲 keep 得咁好啊。跟住大家咧就唔會記得佢，可能就算佢唔係好靚都好啦，保養得好咧，大家都會讚佢。哇！你真係好靚啊 ，keep 得好好。 即係你好想有人咁樣讚你啊嘛？ 係 我而家讚你都得噶，你想要？ 我想讲我都 keep 到噶，咁多年嚟都咁丑样嘅你 ，keep 得几好啊！你都系咁衰我个样，个格嘅系咁样， 冇变过啊，死肥仔！我都得噶， 系啊，唔同方面 keep 啫嘛， 我 keep 咗十年啦已经 ，keep 住啲坏习惯都可以 keep 足四廿年啊！话你 听，啊，你都仲系咁乞人憎嘅咩？ 咁你而家即系会保养嘅范畴系包括有啲咩咧？ 皮膚啦，呢幾年開始注重頭髮啦，細個嘅時候冇咁 care 嘅，跟住胸嘅形狀啦，跟住身體嘅皮膚同埋眼。 頭髮係有危險定係？ 因為咧，我本身頭髮好幼啊，跟住咧又好叫做滑溜、 脆弱、 脆弱，我唔知應該用咩形容詞。咁咧佢就比較容易啲斷。所以我就覺得咧，如果我而家唔 keep 下咧，可能我將來就會秃頭啦。咁所以我就要 keep 下。 但屋企有冇呢方面嘅問題？ 咁我冇喎，爹哋都好似差而家去六十中啦，先開始甩頭髮，所以我覺得應該都穩陣。 哦，咁 OK 啦，外國佢我屋企都冇甩頭髮嘅問題。 係啊， 我屋企得前列腺嘅問題，所以我驚啲。 你驚啲人多啲啊？咁咧頭髮護理咧，跟住頭先胸嘅形狀都有得護理啊？呢一個 有噶，要食。一啲保養品啦，跟住要去做一啲俾能量佢嘅機啦，即膠原蛋白類嘅嘢，係做個皮膚同個底層支撐，食落肚嗰啲咧就係保養嘅營養啦， 係， 即補充品咁樣啦。 咁需唔需要按摩下嗰啲係咪都要啊？因為細個聽啲女同學有講過話，即係得閒就按摩下，由細到大咧，咁就可能會好啲啊，唔會有啲譬如婦乳嘅問題啊嗰啲咁樣。 按摩係通淋巴咧，最主要係令到佢健康啲，即係冇咁多婦科嘅問題。 啊 ，OK。 但我想知係咪好痛嘅通淋巴？ 好痛。 即係失咗嘅時候， 好痛。 但係你自己整到嘅，定係人哋整噶？ 自己做都做到嘅，咁但係人哋按啊按得專業啲咯。 嗯，但係自己係就咁揾手推啊，定係有 要揾啲機 或者？唔好話有舊機啦，或者有啲人係有塊嘢，或者有舊嘢有碌嘢推， 可以攞啲碌面機碌下嚟都， 但係淋巴係呢啲位置，即係背脊。 喺個胸嘅下面，大家會摸到。翻去可以抚摸下自己女朋友， 如果 佢摸到， 如果有 嘅 话，你可以 如果有嘅话，冇就未有咁嘅机会。 我肥好彩啫， 有冇嘅话就有机会有嘅时候摸下啦。摸到啲好似柠檬核咁嘅嘢，嗰啲就系淋巴塞嘅现象咯。 哦，我有啲痛嘅感觉，佢有啲 男人冇乳腺嘅喂， 所以系嚿骨嚟嘅，应该 系嚿骨嚟嘅你嗰 个。系啦，咁所以我哋呢个第一印象咧。就俾你估下我同阿一咧，边一个其实好怕，即系做按摩俾人掂个身啊、按啊、按压嗰啲，佢都好惊嘅。 我觉得阿一唔似， 系 我觉得系你啦。 系阿一唔似，有冇特别嘅表征，定系佢嘅感觉俾到你？你觉得系咁？ 佢似系阿一咁嘅样，摆明日日落骨墙啦。 系啊，你又知嘅。 系咩？中全咩？成日去嗰啲， 我以为你 肥龙与排骨，你仲咪肥龙？ 我以为你成日去幸福企行。 哦，我以为你成日写有份写风月版，今日推介孖三五啊，有礼貌咁样。 似阿一落到去就好多人同佢打招呼嗰啲样系嘛？ 唔系，佢啱话前啲事有问题，前啲事有问题要按摩，所以我估佢冇事。 嗰啲又另外一款 嘅按摩嚟啦，啲小虾咁样。好啦，你又估阿一。是不怕我是怕 是 好真正的答案你估错 我这小仔就试过揼骨一次就那次在台湾、拍摄一起整班同事一起去啦、 嗯、 那他个个去晒我自己一个那我会不会试下咯试下咯那好彩是男师傅来的因为男师傅很比力咁所以我就冇嗰种觉得好痕嘅感觉，但我痕，即我怕俾人掂个身体喺佢度，就算自己嘅另一半揿我咧，我都系会缩嘅。 哦，我以为佢有嗰啲咩不愉快经历，所以先咁唔中意揼骨。 佢啲童年阴影啊， 系啊，童年阴影 有记忆嗰啲。 我纯粹可能好怕折咯，系。 O K， 系啦。 哦， 但系佢就真系成日去揼骨啦。 又唔系咁讲嘅。一个屈尾十屈落嚟， 系啦，佢就系肥龙啦，佢其实 系 受苦， 受苦肥龙。 因为我同阿一样怕折嘅，咁但系我就以为自己即系去俾人按摩都未必舒服啦。咁但系试过之后又，咦又 OK， 即系我受力唔算好多嘅。咁但系试过去泰国嗰啲咧，佢真系唔知点样要我坐起身，跟住佢攞手脚咁样翘住我。跟住之後反翻轉嗰啲咁樣拉筋嗰啲，即係去到玩呢啲嘅又 玩呢啲。呢 個哇 ！expect 佢同你仲玩咩咧？要唔要蠟燭啊，先生？ 我都冇諗過去玩到呢啲。 香薰蠟燭嚟嘅。 咁你會唔會期望另一半其實都係可以，即係可以按摩到？咁你又唔使嘥錢出去揾人整啊嘛？ 都係唔好搞啲咁嘅嘢啦。 唔係嘅，呢啲真係要專業啊！ 真係要專業嘅，真係有分別嘅，同埋真係好痛嘅。如果佢唔識按咧，骨肋骨都俾佢攣斷啦。 但你係受力定唔受力啊？ 我唔受力嘅。我平时就算去平时揼骨咧，都会叫个师傅细啲细啲细啲细啲。跟住有一次同我讲：，喂，我摸紧你噶咯，小姐， 都仲要细啲啊！ 女神大揭秘， 第二 part 咧就系一个女神大揭秘，就是 Angus 分享你嘅一个秘密俾我哋听嘅。 我自己笑，点解咧？我就系谂，唉，讲咩好呢？我突然谂到，大家应该好好奇，点解我叫 Angus？ 大家成日都话呢个系个男仔名，其实咧就因为我中学嘅时候咧就觉得自己Winky Winky 太普通啦，跟住就好改个英文名，我想要个 A 字头嘅英文名，跟住咧我就上网搵英文名大全，跟住逐个英文名睇下个解释。好唔好听？跟住 Angus 咧，其实系一个神话里面嘅爱神嘅英文名。跟住好啦，就咁话啦，佢就叫咗 Angus， 跟住就叫咗咁耐啦。 哦，你想要啲复杂啲啫嘛 ？AirPod 咁，冇 意头啦。 AirPod 冇意头喎。 Airplane 都冇意头喎。Elephant 啦，不如。 所以就用咗好耐啦，咁呢个名字 用咗好耐，即系你用咗就改唔到，大家惯咗，每人叫下你阿一，大家叫你阿二噶嘛。 系我个英文名都系关呢啲嘢事啊，即系开咪唔讲得啦，我个英文名。 哦，系 系啦， 個字，因為嗰陣時細個嘅時候係，因為喺電影嘅對白咧就係、是你者混蛋，咁下面有個英文字幕，咁嗰陣時上堂嘅時候咧，英文老師就話一定要規定一定要講英文， 哦， 咁啊要同同學嗌交咧都要用英文嗌交嘅，佢話。咁我就用你者混蛋，就用咗下面個字幕嗰隻字啦， 係 啦，咁跟住之後老師慣咗就佢又唔覺得係粗口嚟嘅， 哦， 係啊，唔知點解個英文老師唔發現係，咁跟住就佢係啦，跟住佢又咁樣叫我喎，咁久而久之之後啲同學又咁叫我，咁我就用到而家啦。 但嗰陣時你未叫阿一㗎係嘛？ 哦，阿一應該係大學，哦、大學嘅時候開始。 係咧，如果唔係應該會直接叫温咁樣樣。 大學嘅時候咯， 温係叫温咁樣樣。咁但係呢一個名係即係你改咗一路用到。咁因為頭先講有個感覺好男仔噶嘛嗰樣嘢。但你自己本身嘅性格咧，你算唔算係男仔頭咧？ 其實我都幾男仔頭嘅，即係我都係比較唔女性化嘅個性啦，即係嗰啲你有咩咪講咯，嗰啲嗰啲人嚟嘅。 OK， 係。 咁有冇話中意男仔就要？man 過你，定係你中意温柔嘅男仔咧？ 其實我就冇乜所謂嘅，我比較 care 係相唔相處到， 嗯、 即係相處落舒唔舒服咯。 嗯，咩類型？即係有冇話過往嘅男朋友係有種嘅 特質都有共通點啊？咁樣樣， 我又唔覺得佢哋有咩共通點。我啲 friend 話覺得佢哋有個共通點就係個樣好細個。 哦， 係啦，但係。 但其實是四十幾五十歲咁樣嘅， 同我差不多大咯，正正常常咁咯，冇特別大過，又冇特別細過嘅，亦都冇細過嘅，係啦，就係同我差不多大咁樣咯。 童顏喎，真係。 可能因為我中意陽光型嘅 QQ boy。 哦，可以同你一起保養到四十歲嗰 啲。係啊，即係四十歲都哇，我老公好靚仔， 兩個都後生咁樣樣。 陽光型係即運動啊，定係要？ 个感觉干净嗰啲阳光型， 嗯， 即系实质系咪真系做运动都， 或者唔系好紧要嘅， 实质系咪干净都唔紧要嘅， 即系个感觉。 我谂个样干净，实际都 OK 干净。 唔系噶，有啲阿伯扮到噶。 咁唔好俾我知啦。 扮到好污糟，其实我好干净噶。 我系噶，其实系干净我噶。有啲扮到好干净，行出去咪翻到屋企又撩脚啊，又唔冲凉上床啊嗰啲咧。 哦，咁我要整体都干净嘅。 但系你系有洁癖嘅。 咁又唔算有潔癖嘅，我都少少亂嘅屋企，但系就主要正常咯，唔會過分污糟咯。 嗯，性格咧，性格冇要求。 其實真係冇乜要求喎。我會咁樣形容我嘅擲偶條件就係經濟獨立， 係 專一同我相處到。 但你難唔難相處先？即係因為頭兩個唔難處理到啊。即係經濟獨立唔緊要，我餐餐食杯面嘅啫。 我慳埋咁樣。 咁專一好易啫，唔係就唔係好易嘅，總有人做到啦。同你相處係最難捉摸。 我覺得我算係容易相處嘅，但係因為我做嘢好忙嘅，即係我係啲比較獨立嘅女仔，可能佢會覺得自己唔夠 man， 就未必會有嗰個自我信心膨脹嗰類。男人嘅 大男人 嘅主意啦嚇，咁佢同我相處可能就會覺得我完全唔需要佢啦。 哦，但係如果你揾一個同你一樣咁忙碌嘅男仔，咪好得咯， 都得㗎。 係咯，即大家 其實想見就會夾㗎啦， 一個月見一次咁 樣。 你想見嗰個人，你幾忙都有時間見佢。 嗯，呢個有啲難相處呢句。 係啊， 嗯。 咁你拍拖嘅時候係咪好少會有所謂温柔嬌嗲一面咧？換言之， 嗯，我會整飯盒咯， 即係俾佢得意。 係啊，我煮嘢都幾好食嘅，所以就會煮下嘢食咁樣咯。其實我相處上，我覺得我係唔撒嬌嘅，但係行為上都會做啲賢妻良母嘅嘢咯。 哦， 即係把口唔會講，但係會做出嚟嗰啲啊嘛。 係啊，即係可以俾下 surprise party 啊，煮下飯啊，接下收工啊，嗰啲都 OK 嘅。 係， 哇，接收工呢個不得， 呢個正喎，呢個好耐冇人接過收工。 好中意人接收工嘅咩？ 唔係想試下啫，試下啫。 O K， 大家邊個想接佢收工歡迎 聯絡。調翻轉咁樣，因為通常係男仔接女仔收工。 係啦， 即係因為啱啱例如話整便當啊，或者surprise party， 即係可能通常女仔會做多啲啦。但接收工我真的很少听女仔做翻转头。 我揸车嘛，咁冇乜所谓嘅。 哦，都系架车行嘅。 系啊，车行都有。 好简单啫，你喺边头啊，过嚟兜你啊，咁样嗰啲。 系啊系啊 ，OK 嘅我都。 咁另一半咧，系咪其实佢都系做即系行为上面做到 sweet 就得，唔需要把口去即系讲嗰啲啫。啊，我挂住你啊，我。 我都唔需要呢啲嘅，我好实际嘅我个人，因为以前啲男朋友咧就成日讲嘢压我，所以咧而家咧就觉得搵个实际啲嘅就够啦。 嗯，试过俾人压过。最痛是 跟我 best friend one night stand。 哦，你如何发现呢？ 我 best friend 同我讲。 哇哇，咁 best friend 佢。 系啊，我仲要冇嬲添。 唔该，唔该，你可以完全冇事嘅。 唔系，咁佢坦白啊嘛，咁系人都有做错事嘅时候嘅，咁咪唔嬲咯。 咁佢系咩？即系话我嗰晚大家饮咗酒，所以咁样，所以你 系啊，系个女仔啊，即系本身个女仔好隐晦咁样嘅，咁我就你讲咧，你食咗我男朋友我都唔嬲噶，我仲讲句咁嘅嘢，跟住下一秒就咁样同我讲。 但系佢两个单独出去饮嘢定系 一齐出去饮嘢？咁个女仔咧就住个男仔附近，咁我咧就话咁你帮我接送埋我飞翻屋企咯，咁样系啦， 又咁巧嘅， 系咯， 系咧， 又唔发生喺我身上。我都想试下，唉！ 你首先要搵个女朋友， 先至可以有佢嘅 best friend 可以咁样。 如果嗰个唔系个女仔同你讲，系个男仔同你讲， 我谂我会问我 friend 先嘅。如果佢坦白并有悔意，其实我觉得我都会原谅佢嘅。 OK， 咁有啲咩系不能原谅，或者系你真系顶唔顺啊？ 容忍底线都几高，一时之间谂唔到。我接收工坐大髀喺我面前，我都冇嬲啦。 即系。你見住 睇住個女仔嘣咁，即上一秒肯定是一個坐穩大髀嘅姿勢，咁我覺得，唉喺公司反佢面好肉酸，跟住我就好冷靜咁樣接佢收工，跟住然後翻到屋企先問佢頭先係點咁咯。 咁然後佢就照直咁樣講話， 冇啊，同佢玩下啫嘛，咁咯。 你就 OK 噶啦。 都買當時都有小吵鬧嘅，因為我會覺得唔使我問你，你需要自己解釋啦。其實咁樣，但我吵鬧嘅原因唔係因為呢樣嘢，而係因為佢嘅反應咯。 咁、如果佢係一個好叻解釋嘅人，咪好易同你相處咯。 係啊， 所有嘢都解釋。 係啊，其實唔係因為嗰日咧個地心吸力出現咗啲問題。系啦，有冇睇《天能》呢套戏啊？ 系啦，有个外星人就拨一拨咗个引力，跟住佢就跌咗落我度。 系啦，本身都唔想，我准备推开佢啦。 心理龙爪手。 咁啊，呢一个心理测验咧，你就尝试代入佢呢个问题嗰度啦。 好， 就系话，首先咧，如果你合埋你对眼，幻想你而家咧身处喺一个好阴森嘅森林里边。一步一步向前行，突然之间前面出现咗个黑洞，你觉得呢个黑洞里面会有啲乜嘢呢？好奇嚟嘅。A 有一个吉嘅罐头，B 有一个宝箱 ，C 有一只野狼，同埋 D 一个人嘅尸体。你浮现咗咩出嚟啊？ 嗯，野狼。 野狼 disco。sorry， 心里系花。 浮现咗陈伟霆喺入边。 捞埋一齐，好啦 ，Angus 拣咗野狼，阿一咧 谂紧，你先啦。 吉嘅罐头，我唔知点解呢个好奇离嘅嘢，太 catch 到我。 尸体咯， 你觉得系尸体嘅？ 呢排个人比较负面， 叫死人啊！咁究竟啊，呢个心理测验代表啲咩咧？我哋下 part 翻嚟咧就会揭晓噶啦。 可知今天伟伟也要做唯一判官。不需解释都总可为论连篇拖要面无事我伤害我情愿继续惹祸如化作去伪防让罪人看清楚无谓字句闲话是个水完全活力错对还风烟满空怀曲真理固执怒气不是教人愤怒气喘力就千种借口用一种罪念遮掩可知今天伟伟也有着同一角色假装不听不懂再闭目难一可痛惜还未了这玩事你怎么不知麻木了不问了让世人吃不思 Candy 酸的面目。 按道路交通条例，蔡玉玲以服务提供者形式受聘，并非公务员。公务员事务局表示，公务员事务局冇权限批准支援服务提供者。香港电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感到极度失望。港台工会质疑副广播处长冯建业有冇向公务员事务局要求豁免，亦不满港台隶属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置之不理，批评当局完美示范何谓无良雇主。港台工会又说，自雇合约员工亦属港台员工，如果有关员工因为工作惹上官非，管方应该提供一切协助。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时分，本港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50%左右。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广阔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下午两点，热带风暴艾沙尼集结在高雄以西大约110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并逐渐减弱。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干燥，早晚天气稍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就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落尖沙咀呢都系暂时正常，而加士居道过海呢亦都系畅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欣怡花园。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九龙塘每一段仍然都是有车龙，龙尾排到九龙军营。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加道里道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喇沙利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近染布房街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翠华大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碧街一段车多，龙尾山东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是有车龙的，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开源道回旋处一段，龙尾去到观塘法院。咁另外同时影响到啦，将军澳道落观塘道系车多，龙尾排到观塘警署。跟住又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喺半山坡路道因为有道路工程，近宝德台一段仍然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喺半山嘅坡路道因为有道路工程，近宝德台一段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即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个星期二台院线有林耀星分享佢从影以嚟最具挑战性嘅角色， 因为佢成个剧本有90%都系英文嚟，自己英文程度系比较差嘅，距离开拍只系得两个月时间，咁我嗰两个月时间就自己译晒成个剧本，自己每一日无论食饭啊、去街啊、搭车啊、喺屋企张床度，永远都系顺读个剧本两三次先至会瞓得着。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为了了解香港人的健康状况，卫生署做紧人口健康调查，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再由访问员上门做问卷调查，部分受访者亦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收集到的资料会绝对保密，记得支持人口健康调查，请上 chp.gov.hk 了解详情啦。 张若琪望住波胜嘅面相，你觉得佢似系一个点嘅人呢？ 我觉得佢似一个宅男，嗯，一个冇乜交友嘅独独匿喺屋企咁样嘅感觉咯。 Hello， 我系 Angus 张若琪，想知道我拣哪一定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点到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请嚟今日有张若琪 Angus 嘅。 Hi。 点解突然间扮 Q 啊？你 梗系谂住扮下可爱咯。 突然之间扮可爱，同你头先讲嗰啲嘢完全唔夹。 讲下笑话，俾啲欢乐观众啊 嘛。有冇试过真系喺男朋友面前扮可爱？ 都有嘅， 佢系顶得顺定顶 一拳波落噶啦。 我谂你自己应该扮完下一秒都顶唔顺， 下一秒都想打自己。 嗱，咁我哋玩一个心理测验咧，题目就系咁嘅，重复一次啦。就总之而家幻想你喺一个好阴森嘅森林里边，突然之间出现一个黑洞，你觉得里边会有啲乜嘢呢？A 就是一个空的罐头， B 就是宝箱， C 就是一只野狼，同埋 D 是人的尸体。咁啊，究竟代表啲咩咧？咁我哋就而家揭晓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嘅心理测验其实系测紧你系咪一个爱情专一嘅人。拣咗 B 宝箱嘅朋友，代表你系一个花心嘅人，同另一半出街嘅时候会注视异性，但系又唔敢越轨。咁究竟？好似波成咁样拣咗 A 空罐头，好似阿一咁样拣咗 D 人嘅尸体，又或者好似 Angus 咁拣咗 C 野狼，又代表你嘅专一程度系点呢？ 心理龙爪手。 好啦，咁啊，我嗰个吉嘅罐头啦，大话精一脚踏两船。唔准咯、 啊，准好准， 好唔准。你知道我，你知道个人唔系呢啲， 佢好专一嘅佢，系一定冇啊， 一定冇 啦。我唔系好中意讲大话，因为我觉得好烦啊。即系你要，你要记得自己讲过咩大话咯，系、哦、啦。即系你佢会冚卡数一样冚一样，我系麻烦嘅。 我好中意讲大话嘅， 点解咧？ 我觉得好似一种努力嘅训练，即系你要 train 自己去作一个古仔，然后对方系相信你。然后你要想怎样令到个故事变成是你自己都击破不到的一个故事咯， 自己都要。 唔系，其实我即有时我不是想隐瞒啲咩去呃人，我纯粹想试下我可唔可以有能力去作到一个故事咯。 不如你试下去写剧啊！ 我有啊，而家 系啊，佢做编剧佢真系 劲， 所以系啱 啱啊，啱佢，啱佢，啱佢，啱佢。 咁啊，阿一拣嘅人嘅尸体啦，哇，好得啦，拣到。但喺爱情上面咧，你对爱情系死心塌地。亦都要求對方一心一意喎， 唔係我只可以答你愛同性可以分開。 對每樣都嘛，一心喺一樣嘢，一意喺另一樣嘢啦。好啦，咁跟住啦 ，Angus 揀嘅呢一個 C 野狼啊嘛，代表你係浪漫同埋感情豐富。 我都幾浪漫咯、啊，我覺得我都幾浪漫、 啊。啱啱嗰啲 OK 嘅 ，OK 嘅、啊，即係接放工嗰啲。 但係咪感情豐富嘅？ 咁啊真係唔算，可能我本身比较要好熟先会开始諗呢啲嘢，所以就某程度上都阻隔咗一班冇耐性嘅追求者。 唔係，即感情丰富嗰樣嘢唔一定係同追求者好易感情丰富，而係你个世界会唔会諗好多啊，见到个阿婆好陰功，然后你就忽然悲天悯人起来咁樣呢？ 咁我真係唔會喎、啊。我覺得我都幾理性嘅呢方面，我個人係，我對於感情上嘅嘢都幾睇得開嘅，即係我覺得，一個人對你好，佢即係點樣好呢？佢對我好好啦，佢亦都可以對其他人好差。只是看你够不够爱那个人。 但是你说刚才即追求者那件事很多时候都是会因为要等太久接着放弃了嘛。即是其实你要决定那个人成为你男朋友你都会 test 一段很长的 probation。 即是可能是要变成很熟的 friend, 我会了解到他本身个性是怎样。即是你追一个人的时候你是最好的一面的嘛。 是 但是你耐了好像就现真性情。 是 即是我比较 care 是真性情的 part, 能不能够相处咯。 所以你就特登攤長啲，等佢翻翻真性情嗰度先，睇下嗰個佢點， 即係睇下真性情後嗰個人係點。 第一個問題，咁你係咪唔會出現一見鍾情嘅情況咧？ 未試過。 OK， 咁通常第二個問題啦，通常隔幾耐先至？ 基本都半年起跳噶啦。 哦，半年 OK， 即係由第一日識開始計啦，可以半年內就可以啦。 即係出年咯，我哋。 系啊，十月尾半年左右，即系三四月左右 四月啦， 春天到嘅时候就系啦。可以， 如果疫情未解决嘅话，可能要耐啲， 因为真系冇机会见啊咁样。 何来会 sense 到佢对你系由朋友已经转咗去另外一款嘅目的呢、 有啲系一开头佢有表明佢中意你，但系佢愿意同你由朋友做起嘅。 哦 ，OK， 系啦，咁咁样我就会舒服啲。即系如果一嚟就穷追猛打，我就会好惊，跟住就会避开佢，就唔见佢就冇朋友做啦。 你怕 的我很驚啊！即我又會好直接拒絕佢，又 hurt 到佢。咁、但係我又唔係，即我可能對嗰個人深刻，可能都可以了解一下嘅。咁我就會覺得，我一夜拒絕佢好似好衰咁。但又唔想佢咁快咁樣咯。 咁有冇啲係由做嘉賓訪問開始嘅？ 其實我冇人追嘅，識落就唔想追我嘅咧。 個原因係咩 我太 man 啦，真係太唔需要呢個人啦，個感覺。 你得唔得啊，四眼仔？ 其實我可能得噶，因為首先我本人都比較喜意一啲成熟嘅女仔嘅，真心，即係唔中意嗰啲太黐住啊，太小妹妹。可能因為我試過啦，咁再加上而家我哋做呢啲時間，就係好 flexible 噶嘛，啲可以一時好忙，一時好得閒。咁所以如果大家好獨立自主，其實就最 good fit 啦。即係大家哦夾 schedule 呢個禮拜，我、哦、你唔得我唔得閒唔緊要，咁啊再之後見咯，唔使、哦、你成日好耐冇見我，你係咪唔愛我？最怕係呢啲，你唔好同我玩呢啲啊！ 可能因為我未遇過行內有人追我，其實都 哦，你得唔得啊？一 其實幾好，即係對見一次。 係啊， 你諗下嗱，我哋而家一個禮拜翻六日。咁你夜晚翻工啦，咁你日頭一定瞓覺噶啦，我哋 同埋要做其他嘢。 係啦，咁然後禮拜六日要翻工啦，好啦，得翻個禮拜日。其實一個禮拜日陪呢班 friend， 第二個禮拜日陪呢班 friend， 第三個禮拜日又要陪大學嗰班 friend， 咪得翻咧一日見一個月見一次咯。 係啊， 你會唔會帶你女朋友去見你啲朋友嘅？ 會嘅， 如果相處到， 唔係都唔關事，係有時係佢唔想出去嘅。 哦， 即係就見過，大家間唔中一次半次食飯都 OK， 但係你成班麻甩佬，你係踢波嘅，我嚟做咩咧？或者你成班仔去行山嘅，我又唔行山嚟做咩咧？咁樣 睇場合 啊，分手唔使咁煩啊嘛。啱唔啱先？ 呢個係 make sense 嘅，我覺得 啱 唔需要諗咁多嘢。係啦，同一 group 人拍拖係最煩嘅。 哦，我冇呢啲咁嘅情況㗎。我以前有男朋友嘅朋友係同我而家都好 friend 嘅。 即係 我自己，我覺得分手嚟講，其實大部分我都處理得好好嘅。係啦，因為多數得佢哋偷食啦。咁某程度上有可能係。真係性格唔夾啦，即係講開咗嘅，即係可能我同佢本人就冇聯絡，或者間中嗰啲寒暄，而佢身邊啲朋友有啲如果真係有到好熟嘅話，其實都仲有 keep in touch 嘅。 咁但係同佢就好間中，可能真係好大班人先至見面啦。 係啦， 即係都做得翻 friend， 做得翻 friend 㗎。其實我好多都。 但綜合你啱啱講嗰樣嘢啦，因為你話你比較獨立同埋少時間見，而你頭先亦都講好多男朋友分手都因為偷食啦，你覺唔覺得係有一個直接嘅關係咧？ 嗱，我以前係冇咁忙嘅，咁咧我細個嘅時候啲男朋友係比較中意偷食嘅，我覺得源於我低能，係啦，咁咧 睇錯人， 係啦，源於細個容易呃嘅，大家都知道女仔細個比較容易呃，缺乏父愛咁樣，咁啊有人氹下自己咧就容易落答，咁大個咗之後好忙嘅時候咧，但係揀男朋友都有翻咁上下眼光啦，咁就冇呢個咁嘅情況。 哦，所以嗰啲係細個啲， 有冇樣睇嘅偷食？ 有啊，真係有嘅。係 啊，我哋兩個邊個有事？嚟， 我即刻彈開。 嗱，如果講個樣， 看得這麼準先。 如果講個樣咧，其實你個樣係容易偷食。 啊，一個樣。 係啊，因為咧，多數鼻大同鼻頭有肉嘅男人都係比較鹹濕。 咩嘢啊？ 同埋咧，如果蒙住眼，咁、那個感覺上就鹹濕。 有个嘉宾好直接咁样话你咸湿啊！ 喂，我唔否认，但可唔可以俾多些少理据咧？ 有理据真系有面相嚟嘅， 面相嚟打你嘅而家呢一下。 唔系，我都信嘅，即系我都信睇相，但系唔知咧。 唔系你平时有嘉宾咁直接兜嘢就话你咸湿啫。 我啱啱咪讲咗，我个人好直接咯。 你可唔可以睇埋我幾時發達咧？ 阿師傅，你好似幾準啊？係啊， 我唔係，我唔係師傅嚟啊，放過我。 咁但係你係有睇即自己有研究面相嗰啲？ 我迷信妹嚟嘅，會去睇自己啲時辰八字啊，跟住間唔中又會聽啲師傅講下啲面相。咁有時啲師傅會講誒點樣揀男人咧，我就記住。 咁、哦、你自己嗰個運程或者 佢哋成日都叫我唔好咁早婚，佢話我早結婚咧就會有大劫啦咁樣咯。咁所以就係咯，睇嚟都應該應驗噶啦呢位。 女神實驗。 跟住我哋有一個叫女神實驗，有一個即係假設性嘅問題問阿 Angus 嘅，就係、是、啊，如果俾你有得揀啊，你想生仔定生女？ 生仔，諗都唔使諗啦，梗係。 點解嘅？ 係咯。 吓、啊、生个女出嚟会同你争老公啦，你个男即大部分爸爸都比较锡女噶嘛，咁、啊佢可能会抢咗你一半嘅爱，跟住咧到佢大个咗咧，你要担心佢，唉、哎，识唔识保护自己咧，会唔会俾人呃咗只猪咧？跟住拣男朋友有冇眼光咧？跟住读书读得好唔好咧？女仔读书唔叻唔得噶嘛，跟住、哦、即系会谂好多呢啲嘢，又会担心好多嘢。咁男仔又唔同啦、嗯，男仔大个咗，嘿，去啦，去食女啦，走咁。 最好生个蒙猪眼嘅，系啦， 唔系 大嘅。 唔得啦，咁样又唔得，玩还玩，唔好玩出我。 但你有冇幻想过自己即系 let's say 或者有个 plan 系想系啊，即系几多个小朋友男女嗰啲啊？ 其实 plan 或者就话冇嘅，咁但系如果想象咧，将来经济许可咧，其实我觉得一个阿哥一个细妹系最好嘅。 嗯，系啊。个原因系 因为我首先我中意仔多啲啦，咁所以咧就想有个。大嘅係仔啦，咁第一個係男仔都好照顧啲啦，咁同埋咧，如果之後嗰個先係女咧，就可以個哥去幫手照顧佢啦。同埋如果讀同一間中學咧，就仲好添，有個阿哥及住個妹會唔會溝仔？ 冇噶，喺度中學個阿哥自己去咗識女仔，唔會理個妹噶啦。 唔係，如果你見到啲壞男孩搞你個妹，你都會阻止佢噶嘛。 咁你覺得你係咩類型嘅母親呢？ 我覺得我係個開通型嘅母親，係認真。其實因為我自己點解我咁獨立，就是、因為我爹哋媽咪好細個就成日都唔理我啦。咁、我覺得同埋某程度上，我會覺得我同我嘅父母係缺乏溝通，所以關係先冇咁好嘅。咁、所以我覺得做個開通型嘅父母應該就會屋企會開心啲， 即係都會傾多啲偈嘅。 係，即係可以傾多啲偈，有咩咪講咯。即係。你細個咩都唔俾佢做，佢先會反叛噶嘛。如果佢話俾你聽，你又俾適當嘅意見同鼓勵佢，可能佢就冇咁曳咧。 你覺得你係咪惡嘅人？ 少少咯，睇激嬲我就惡咯，激唔嬲我就唔惡咯。 有冇試過真係同啲小朋友接觸咧？或者拍嘢？ 家姐生咗個女咁都有幫手湊下嘅，不過我就想碾死佢咯。 原因是几多岁啊？ 好细个，嗰阵时接触嘅时候是未够一岁，咁咧咁我家姐叫我帮我睇住佢几个钟啦，我家姐走咗去跳钢管舞啦，跟住系唔需要惊讶，我家姐跳钢管舞摆低咗个女，跟住咧叫我喺屋企望住佢几个钟啦，我家姐行出门口佢就开始喊啦，我真系想打爆佢个头。 但你有冇小朋友完先即刻又喊？咁你要 handle 佢啦，咁样 未氹下佢咯，抱下佢咯，都 OK 嘅。啲小朋友普遍，我啲朋友生嘅小朋友都唔讨厌我嘅、但系其实我自己都几唔中意小朋友嘅。 系咯，即系如果嗱，你有得生，你会拣生定唔生？ 睇对方有冇呢个需求咯。我觉得年纪大咗又闷闷地，自己陀十句生出嚟点都中意嘅。 唔一定 嘅，生出嚟顶心惨咁样咧， 睇你点教嘅啫。顶心惨呢啲嘢系。 好难讲， 好难搞， 好难搞， 其实真系好难搞，小朋友。 哇，你两个饱受沧桑咁。 因为我有时要凑我契女放学，咁即系每个阶段都有嘢烦啊，即系 例如升小學了凡啊，係要幫佢諗下升邊間，即係嗰個已經係我契女嚟噶嘛。 嗯， 我都啊係幫手揾下資料啦。好啦，升唔到啦，好啦，咁即係咪第二年再搏咧？好啦，咁我轉咗小學嘅時候，咁你要追佢成績啦，成績唔合格啊，點樣同佢講咧？你又不能打擊佢嘅自信喎、 嗯， 但你要俾佢知道，唔係喎，咁落去真係唔得喎，大哥咁樣，咁你要介乎一個你比做節目更加謹慎嘅對話咯。 我早排睇咗個控制人思想嘅 YouTube 片，就講咧要教小朋友咧就攞呢套模式嚟教正向獎勵教育。啊、我翻去 share 條片俾你。 但你有時佢太過正向，佢唔知道自己錯啊。 唔係，佢有個正向同反向嘅獎勵同懲罰嘅。 哦，即兩樣都有。 懲罰係啊，懲罰都有正向嘅懲罰嘅、哦。我轉頭就 share 條片俾你睇，佢、哦、教人，佢、哦、教點樣控制人哋思想嘅，大家 就好似《龍禁威》入邊同阿太公一樣，你都要間唔中俾啲懲罰佢嘅。 恭喜思瑤。 送禮物俾 Angus 啊、嗯！你開咗個題目就係零食， 係啊係， 係啦、啊。你有冇特別喜歡啲咩零食咁樣樣嘅？ 冇，但係我有唔食嘅嘢。 例如 甜定鹹咧？ 甜。 OK， 係。 朱古力唔食。 係。 哦、oh, 耶、yeah ！ 你買朱古力啊？ 唔係，我今日有一刻想買朱古力，你知我幾中意食朱古力㗎啦？ 聰明啲啊個人。 係啦。 你有聪明啲咩？ 我有蒙住眼，聪明点样呃你仔啊？系咪先？ 个鼻咁大啊嘛。 系啦，咁跟住啊，知唔知啊？今日好隐耳呢个说话，跟住咁啱今日就冇买到朱古力。 哦， 但你自己平时有冇话中意食啲咩？ 嗯，我自己会买嘅零食就紫菜啊、肠啊、糖啊。 嗯， 嗰类 即系咸同甜都会有， 都会有其实。 咁你系咪即系会随时有一扎零食就喺屋企 anytime 嗰种嚟噶？ 有个一栋零食柜，因为我好中意食嘢嘅，我又好中意煮嘢食啦，所以屋企个雪柜又打爆啦，零食柜又打爆啦咁样。 但系平时男朋友追你，即或者有男仔想追你，应该送咩礼物呢？ 我谂到个例子，但系用过一次冇得翻用噶啦，但系嗰次好冧嘅。 系 能得利咧就有条杂不楞唔同颜色嘅果汁糖啦。咁、 哦、 我净系食一个色嘅啫，佢就砌咗一条嗰个色俾我。咁、 哦、 但系咧嗰个色咧系分分钟打开一条都冇嗰只色嚟嘅，嗰、那个就系绿色。 哦， 几好心啊！ 系咯，我砌一条你最唔中意食嘅色咯。 可以啊，冇问题，冇问题。 都好俾心机噶， 都好俾心机噶。 砌咗你唔中意嘅色个大佬。好啦，零食嗰方面啦。我想問一個問題，你去戲院睇戲，你中唔中意買爆谷食噶？ 都會買嘅， 即係好唔好？ 買嘅， 都買嘅， 唔係次次買咯。咁都要睇食唔食得落噶嘛。 係，因為咧，我去戲院好中意食爆谷嘅，呢個真係私心推介嚟嘅。因為呢只爆谷咧，係難得我有一次 friend 介紹俾我食落去，係同戲院爆谷嘅味一樣。即使佢係包裝咧，佢都有嗰種嘅味。 邊間戲院啊？ 即係你一般其他戲院嗰啲。Exactly 就是戏院爆谷的味道嚟嘅， 戏院 戏院爆谷的味道。 因为有时咧，如果你唔知坊间有只芝士头嗰只好甜咧，嗰只我又唔系太中意。 戏， 但系呢只系私心推介。 冇问题，我到时食完之后喺 Instagram tag 翻你，呢、這个就系你哋今日嘅爆谷 啊！呢、 這个系啊，呢、這个我觉得系真系真心纯粹私心推介嚟嘅啫，零食嘅嘢。 个包装都几靓，其实 系，所以呢个我估，如果你有机会食，我应该会中意嘅呢个戏院爆谷。 戏院头， 好啦，我喂，又拎住，又说埋啲咩咧？佢上次有个嘉宾，佢送酒咧，说一支酒喺个雪柜嗰度。 哎呀，早啲叫你买酒俾我啦，我都好中意饮酒嘅。 睇啊，你呢个 买咗一袋零食啫。 哦，一袋，哦，以量取胜喎、 啊，以量取胜、啊， 有嘢饮，有咸有甜。 其实我都有两包，有一包本身俾自己，俾埋你。 唔使啦， 我都有两包， 唔使啦，唔使。 有咸有甜，我忽然今日好想食呢个棉花糖， 哦， 就系、是、嗰个凉品嗰、那个， 系 啦。咁然后就唔知道，我觉得买甜食甜嘢就会想食咸嘢。 喂，你又几醒喎、啊，我真系噶。 咁然后就 屋企都系， 然后就拎支嘢饮咁样咯。 哦，好有心啊，呢个零食。 有埋袋。計埋佢今日可以拎住個袋走，哇！幾開心， 大包圍喎呢招， 係啊，佢大包圍。我想問點解係你兩個一齊送嘅？要揀一個。 係啊， 冇錯 ，You are genius, so smart。 我會揀阿一。 冇嘅，大包圍。 佢大包圍，佢大包圍。 包圍啊！ 佢大包圍。 有蒙豬眼。 唔係唔係，因為佢買咗蝦餅加舉藥嘢飲呢個組合吸引。 哦。 棉花糖你一般嘅。 一般啊，我一陣分翻啲俾你。 我自己飲埋，我自己飲。 好有禮貌啊！你個人。我分翻啲俾你啊，咁樣。 我本身諗住買咩嘅，因為呢間佢有印度嗰只奶茶。系啦，咁但系今日又卖晒，咁我算啦，试下举约啦。 你啱啊，因为你买印度奶茶就奶 嘢。好啊，咁但系呢个都系送俾你嘅，呢个零食柜又多啲嘢啦，咁样。今日多谢 Angus 上嚟啦 ，thank you，thank you。望着你侧影，当你再上月亮，但隔了块透明墙，分不到你幽香。在放的歌想去共你合唱，可惜分隔的灵魂多近，都差一线长。恋爱会让冲动接上，你便冒勇似我离奇梦想。宇宙和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宇宙如镜像，并无尽头，这空间不可碰，仍想找一线天，同一个你在里面，跟我可通讯。这边讲你那边可否听见我，平衡在某次缘某处知己因相配的我，所以别太总喜欢他，努力去爱我才是你梦。 三点半新闻之前听过有林欣彤的次元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华厂商联合会行政总裁杨立门期望政府特事特办，延长保就业计划几个月，否则未来几个月商界情况会较为严峻，担心出现严重失业潮和结业潮。杨立门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之后认为，本港面对紧急情况，如果香港人过分强调自由和私隐，难以让内地相信本港疫情受控，建议政府推出带有强制性质的大型病毒检测，才能够令内地相信本港没有隐形患者。不少課程受疫情影響改為網上授課，有在職學生說授課形式的改變令他們無法符合持續進修基金的申請要求，希望當局酌情處理和跟進。修讀公開大學碩士課程的朱小姐說，上月底向校方遞交持續進修基金申請時才發現無法成功申請，他質疑校方沒有調整課程，繼續安排全面網上授課，希望基金按實際情況處理。協助學生的油尖旺區議員林兆斌說，至今收到八人求助，公開大學回覆指不打算專門為學生補課，建議可以在下次課程開辦時旁聽餘下的三成課時。他說其他院校或者有類似問題，估計有更多學生受影響，不排除會協助苦主向小額錢債審裁處入禀索償。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一下午前往澳门出席第二日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国际科技与创新论坛首届大会开幕式，并支持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陈国基将会随行。 林郑月娥下星期二下午返港，她离港期间由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处理行政长官职务。美国白宫幕僚长梅多斯据报确诊新型肺炎。美联社引述两名美国政府高层官员报道，梅多斯的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总统特朗普个几月前确诊感染新型肺炎，梅多斯是关系密切的幕僚之一。报道指梅多斯每日都有接受病毒检测，他对上一次公开露面是在当地星期三上午，特朗普声称在大选点票中取得胜利的场合。梅多斯当时以及之前多次在公开场合都没有戴口罩。报道指暂时未知道梅多斯如何受到感染。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干燥，早晚天气稍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最大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同埋落尖沙咀，以及喺加士居道过海呢，都系暂时畅顺。将军澳隧道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的，现时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欣怡花园，蓝田入口那边车龙去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近维园落桥位一段有车龙，龙尾排到过去城市花园。在九龙区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彩虹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星河名居。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九龙塘会一段还是有车龙，龙尾去到希福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八雀街。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染布房街一段都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去窝打路道。弥敦道去尖沙咀近佐敦道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永星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观塘道去旺角近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是车多繁忙。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喺筲箕湾嘅亚公岩村道因为有道路工程，近东建道一段呢仲係实施緊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另外要特别留意嘅係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见到前面有道路工程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候选歌曲包括 《让爱高飞》，作曲张家诚，作词张美贤。主唱周柏豪。 如果想飞不要等，如果想哭不要忍。 忘机和机，作曲雷仲德，作词黄伟文，主唱麦浚龙 featuring 黎明。 来年就算没爱情，日落月升，总会挂念你。 永恒少年，作曲柯新峰，作词黄乐怡，主唱曾乐彤。 行星下目光闪耀的笑。 立即登入 i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5日。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睇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大家认识我可能都是由看电视开始。看了这么多年电视，香港终于在今年的12月1号全面数码电视广播。如果你还用旧的模拟电视，到时就看不到的了。点知自己是不是还在看模拟制式的电视呢？最简单直接就是在看港台电视的时候，望下右上角的标志，有没有看到好细个 A 字呢？如果有，就要快点加返部机顶盒或者买个部电视啦。唔知点做可以问下啲后生，有钱银问题关爱基金会有资助，热线电话 2922-9230。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ecca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来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今日同 Angus 做嘅访问，大家可以上去睇真相， 睇佢嘅 IG 系 啦，系啦，啊你鼻大系嘛，蒙住眼系嘛， 肥仔鼻头有肉， 咸湿， 但我想讲你啱，我咸湿， 你认 我认，系啦，男人可以咸湿，唔可以唔认。 你睇而家一讲呢啲，开心翻晒，睇啲头半个钟， 系 几 sad 啊头先。而家讲翻呢啲咪几好， 一讲起又唔开心啦。 好，讲翻咸湿， 氹氹翻嘅，氹翻嘅，即系好似氹女咁样咯。 其实系啊，都系一个女人。嗱，你成日话好有女人缘啊嘛，你伴随住嘅就系你成日要氹唔同嘅女仔，包括女朋友同契女都要你氹。你见我冇呢啲烦恼。 你觉得我个样似系生仔定生女啊？ 你似生女噶， 其实我系似生女样噶。 不过你控制唔到咁解嘅啫，我都祝你生到女啦。 系，唉，生女真系开心，但你又好担心。 系噶， 你知啊，因为你就系知道有呢个世界上有啲咁嘅男人， 冇错， 你就担心。 所以你见 Angus 都话想生仔就咁解啦。 系， 佢都系就系因为知呢个世界太多丑恶嘅男人。 系啦，你契爷就系啦。唉， 成个人版喺度啊， 人版啊系。唉，讲起都担心我。哎、我都唔識講，我成日都話你大個唔可以咁早拍拖啊， 嗯、 知唔知啊？佢唔明咩叫拍拖咁啊， 又要解釋啦， 係又要解釋啦，唉、哎，真係，唉、哎，聽下今個禮拜推介啲咩啦。 今個星期笨讀兵團推介你啲咩咧？今個星期推介你揾自己嘅 comfort food。最近比較忙嘅關係，每一日放工都好攰啊，我諗好多人都係咁啊。而最悲哀嘅就係离开公司返到屋企又要继续做嘢。咁变相可以休息嘅阶段呢，就係离开公司同埋返到屋企之间嘅呢段时间。咁有时就喺屋企楼下打个白鸽转啊，担天望地唞一阵先上去啦。盡量延迟要返到屋企嘅时间。第二样嘢就係买一啲自己好鍾意嘅嘢食去氹自己开心。而我觉得 comfort food 有几个条件嘅。第一，就是好容易可以买到，即好似我嘅情况，有时凌晨先返到去屋企附近，嗰样嘢你係最好喺便利店嗰度就可以买得到㗎啦。而第二样当然係嗰个 comfort food 唔好太贵啦，嗰啲唔知咩酒店嘅自助餐先至 comfort food， 几嚿水一次，我諗你食几次个人都唔 comfort 㗎啦。而第三样嘢就係最好你嘅 comfort food 有一个 list， 有几样嘢係唔同嘅类型嘅，例如夜飲有一啲啦，去到嘢食方面有甜嘅、咸嘅，或者你鍾意酸嘅，总之多过一种味道。咁有时你想食嘢都好有唔同嘅口味㗎嘛。我就係好睇当日心情，今日突然之间想食啲甜嘢喎，咁有一种可以揀啦。今日突然之间想食啲咸嘢喎，又有另一款可以揀。咁待住呢个 list， 咁喺你个人好攰啊，好大压力啊，好想逃避一下嘅时候，就可以拿住个 list，然后去买嗰啲嘢食氹自己开心。所以今集笨读兵团推介你 寻找自己的 comfort food， 等自己开心下啦。今集笨读兵团报告完毕。点解笑得咁衰？ 我第一下个脑入边系浮起啲咩咧 ？Cookies and cream。你想想那种呢，你成桶喎，仲要唔系一盒仔喎， 一桶 一桶喎，一桶拎住喺心口， 哇，好易 废人咁样摊喺张沙发或者摊喺张床度，你仲摊喺张床系点样啦？即系好似咪有一个佛系肥仔嘅，即系嗰个 meme 图嗰佛系肥仔咁样，那個樣咧咁樣冇咗個下巴咁樣，跟住食緊個曲奇神片， 即係邊度係啲老虎狗啊？ 係啦， 成隻好肥咁樣攞啲嘢食咁喺度， 就係嗰種感覺。但我第二下就 唔係呢個， 就我覺得唔係啊，因為我唔係真係食咁多雪糕嘅。 嗯， 我好中意食甜嘢，但只不過係嗰下你當你好攰嘅時候，你有啲點解要揀凍嘢？就是、因為你嗰下個腦啊， 要刺激啊， 可以係咪？下头啊，即系例如可能咧，写你 mix 嘢或者写嘢，你写多个位，你停住咗，你写食热嘢咧，我系觉得唔得，系要食冻嘢， 个人好似仲兴啲， 系啦，同埋食甜嘢咯，我系、因为我成日都话我睇咗本书就系、是、食多啲甜嘢，个人会聪明啲。 我知 嗰本就系死亡笔记， 你可唔可以唔好再用一个咁正路嘅？你个 L 系啊， 食埋 L 嗰啲， 有冇睇 M 同 N 啊？ 我未睇到咁厚啊， 唔好睇啦 ，L 完咗就算了 就够啦， 就够啦，系啦。咁跟住之后。我就是那个 L 咯，系啦，咁样我就系踎喺 sofa 嗰度食甜品。其实我都有个聪明人，但我好快就否决咗自己。因为甜嘢咧，我系中意食，但唔系我觉得攰嘅时候食，或者唔系觉得压力好大嘅时候食。 系几时？ 我压力最大嘅时候系食咩？你估下？以你对我嘅了解，三次机会考验友情嘅时候嚟啦， 又要出得街嗰样嘢，压力 有咩？哦，食唔系食女。我都想，不过冇咁多，唔系呢个都唔系呢个。 你啊，食噶都系。 系啦，嗰个纯粹有时棘住咗，然后 朱古力啊， 朱古力唔系，其实会有时会系觉得要嗱、我好多时甜嘢咧，系我觉得我嗰晚要用脑，即系例如我知道我今晚要写剧本啦，我会买两三排朱古力，或者嗰阵时我写毕业论文咧。我知道自己今晚要写嘢啦，我会买几排朱古力，然后一晚系清得晒嘅。 因为通常翻嚟公司你买翻嚟会有朱古力啊，或者公司搵嗰啲，我见到都系 都系我嘅朱古力。系通常同埋通常都系我同你度剧本嘅时候，我一定有朱古力喺手噶嘛。我要谂嘢嘅时候咯，咁你睇呢个界唔界定为 comfort food 咯？但我觉得唔系，因为我 呢个又唔算。 我觉得 comfort food 系你觉得攰或者压力大嘅时候噶嘛。但我呢个系我要谷自己个能量出嚟嘅时候去做啊嘛。 所以呢个系 因为 呢个定义 都系嗰句死亡笔记 L 教我嘅 食甜嘢嘅 L 就系甜 L。 好啦， 你啊， 朱古力错咗，仲有两个 啊，因为我见亲你都系我哋度嘢嘅时候，反而喺你真系需要 comfort 嗰阵时，就系你自己放工翻嚟食扒， 唔系扒嗰个系，成日翻屋企煎个鸡扒，煎个牛扒系纯粹果腹啫。 系咯，嗱，以我认知食芝士嗰啲，你系夜晚宵夜啫，又唔系算系 芝士有咩？ 你夜晚去整嗰啲面啊，又加芝士、加蛋嗰啲， 芝士面 但嗰啲又 咁唔系啊，嗰唔系 comfort food 啊，嗰个真系晚餐嚟嘅。 我有见过你食呢样嘢嘅咩？ 你觉得我压力大或者心情唔好会食啲咩？你啱啱其实讲到个 point 嘅，系多 category， 你唔好限制自己先，唔好限制自己喺嘢食嗰度，唔系。 啊！我觉得撑唔到过 友情，友情嗱、啊，时间差唔多，你好快啲啊！ 食咩？食手指啊？ 错，仲有一个，唔系啊，好易啫、啊。 你我真系太印象深刻，你食朱古力啦。 朱古力系能量嘢食咯， 但系真系 唔系我真系有一个系，我觉得我要放松，或者当我一食完呢样嘢，我真系觉得，舒服晒。嗱、啊，呢、這个好大嘅 tips 啊。 嗰、那个唔系食噶嘛，系啤酒啊嘛， 冇错，我嘅 comfort food 就系啤酒， 我就 系 停咗喺嗰个框框， 因为唔一定系嘢食噶嘛， 系 饮品都得噶嘛， 系， 即系嗰种 comfort food 系你人在异乡，你觉得压力大，去日本都要饮啤酒， 嗰一下 系啦，去韩国又要饮啤酒，远到去加拿大 又饮啤 酒， 正所谓 我爱啤酒， 爱我啤酒。 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也 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我不敢想的太多，因为我一个人，迎面而来的月光拉长身影。 我有想过关不关酒精事，即因为酒精会令人放松，当然都是包括包咗嗰、那个理性嘅喝酒啦，系年少无酒啦，系理性咁样啦。我有谂过会唔会关系即系饮酒个人系即系 hyper 啲，而嗰种放松咧。但系你问我咧，我饮威士忌、饮清酒， 系咪都冇？ 我冇嗰种， 系要冻啤酒啊！ 系啦， 我好想讲一个 point， 你讲啤酒，点解我觉得嗰样对于阿一嚟讲唔系 comfort food 咧？系因为我觉得嗰样对于阿一嚟讲，直情系 daily food 啊！ 嗰样嘢唔系 comfort 啊！你明唔明啊 ？daily food 系牛奶daily 啊！我嘅 daily 个雪柜系摆啤酒嘅 水一样啊！所以嗰样嘢超脱咗，纯粹系 comfort 啊！ 唔系你有冇谂过我 daily 都有压力 嘅？好 sad 啊！呢句好 sad 啊！ 我 daily 都有压力噶。 这个时候还是一样，你的寂寞叫人容易悲伤。唉， 但啤酒呢，嗱，你见我平时我如果拣酒饮，我唔系主动饮啤酒噶嘛。 系系， 你见我一系就饮威士忌啊，或者饮 cocktail 啦。 嗯， 最近啤酒真系一个 comfort food 啊，对我嚟讲。 系系， 譬如我有时夜晚剪带剪到可能三四点好攰咧。我会特登落去楼下71嗰度买一罐大啤酒， 系啊， 嗰、那个哇， 唔系你循例都讲一句理性饮酒先， 系啦、啊，理性饮酒，千祈唔好过多，睇住自己嘅身体咁饮。咁因为就符合头先我讲嗰样嘢，你夜晚你随手，我喺边一度都好，我喺公司落去下面71， 系、 啊、或者我喺屋企行落去， 哎呀，讲讲下搞到 系咪好想啊？想亲吻一下。 今日都好大压力啊， 好需要啊咁。咁啤酒咧就系、是、其中一样啦。可能嗰个人开始认得我，每晚差唔多三四点就有呢条友行落嚟咧，就买一罐嗰啲咁。咁第二样咧，即系啤酒有啦，雪糕就系啦。我一路都唔知点解嘅，但系可能综合咗头先你讲嗰啲，即系冻嘢， 冻嘢系啊。 第二就你成日俾佢洗咗脑啊，俾佢一讲甜嘢，会觉得自己做嘢会好啲咧， 真系。食甜嘢做嘢系会好啲嘅， 所以我就会觉得， 无论你系睇甜嘢又好，即系睇住啲朱古力，你有试过睇住甜嘢做嘢？你觉得自己会精神啲，但好快你又攰翻啦。 系啊， 因为你食饱， 睇住啲甜嘢，又放低咗手掌， 饱暖思淫欲。 系啊， 食饱嘅时候就开始分散咗注意力。啊、 所以甜嘢 唔可以太甜， 系 少少就够 啦。要睇住啦， 系 系啊，如果唔系太甜，一定放低手掌， 唔好摆太多朱古力喺你面前。 系啊。如果唔系分心， 系啦， 又做唔到嘢啦，就使我忙啦咁啊！ 你真甜哦， 甜耶！所以咧，雪糕我觉得我系有俾你影响到嘅， 系系系。 你成日讲完之后觉得，可能我真系食完之后 会快啲个脑， 会快啲啦。 唔系，咁你有啲糖喺个脑入边系一定系会快啲嘅，即系嗰啲葡萄式啊，嗰啲都系咁样啫嘛。 哦、最近都有攞出嚟饮啊，呢啲好多年冇饮过，以前写 paper 写 paper 先至会啊，而家就剪嘢会。跟住就话要有唔同嘅味道咧，所以喺咸嘢或者少少辣嘢方面，我喺便利店会揾咩？就系嗰热放薯片。 哦，辣嘢我唔得噶，我 系你系唔得， 系啊，我一定系甜嘢。 系啊，有时唔知点解落到，今日咧趁呢个啤酒，嗱又系嗰句唔好饮咁多啦。哎，有啲脆卜卜热气嘢咧， 我又唔使、 啊。哦，有啲嗰啲辣辣啲咸咸啲薯片，好夹咁样，有样嘢送一送。我就会揀呢一个嘅， 我又唔使、啊，我真系斋啤酒就可以 就满足噶啦嘛，已经 系。咁当然个数量有啲多嘅、有时即系搭压力大嘅时候， 就两罐咯，两罐平啲啊嘛，有时唔系两罐啊。 咁所以咪我知两罐平啲， 系 咁所以但系两罐又， 喂， 又好似攞唔足个折扣、啊， 我谂住帮你讲， 咁结果 少啲罐数啦，大哥，我梗系知两罐你唔得啦。我帮你讲少啲罐数啊，即系嗰句大家冇饮多啊， 系啦，理性消费。 仲有一样嘢咧，呢、這个你都应该会少见到嘅，就系、是、我呢样嘢便利店揾唔到嘅，就是、我好攰嘅时候，我大排档食，平时会食嗰啲即系湿碎饭啊。 哦，即系窝蛋免治牛。 如果我好大压力，我系食干炒牛河。 最極致最肥落好多辣油，跟住之後、哦、又辣油又辣醬嗰啲咧，我係會食呢一樣乾炒牛河。喺我真係好攰嘅晚餐嘅時候，我就會追求嗰種肥啊！你明知食完之後、哦、我唔做運動啦， 咁即係等於有啲人覺得。好攰好攰嘅时候，佢要食快餐啫嘛。 系系系，类似啊，类似嗰种感觉啊。 唔得，今晚一定要食汉堡包。 哦、想啤酒。你讲完之后， 唔系，但系你系啦，我觉得喺我立场第一，嗯、即系如果我第二系雪糕同朱古力嘅话咧，个票数啊，选举喺我身体嘅选举人票 嗰度啊， 我想讲啊。咪要过二百七十噶嘛？ 二百七十啊！ 佢起码去到四百七十啦， 完全冇摇摆， 系冇摇摆啊，唔使 swing 啊。我饮完我成个人 swing 啊，系咪先？即唉， 大比数胜出， 大比数胜出，当选啤酒第一位，系啦，真系唔关酒精事，因为威士忌啊、清酒嗰啲，我冇呢一种嘅感觉， 系要冰冻嘅啤酒， 系要冰冻啤酒，然后嗰种， 呢、這个时候就会有人问，咁点解可乐唔得？又系冰冻又， 所以咪就系啤酒咯。冇得解，你即系有啲人系饮可乐噶，我啲 friend 系饮可乐噶， 会锯嗰下， 系啊，有啲系饮雪碧， 嗯， 系啦，佢压力大系饮雪碧嘅、嗯，我个 friend 系饮可乐嘅，即系饮可乐嗰个佢唔可以饮雪碧噶， 哦，味道唔同， 佢饮雪碧嗰个系唔可以饮可乐噶，即好似我饮青岛或者我饮蓝莓，我饮啤酒我系唔可以饮其他噶嘛，即系饮 sparkling water， 嗱、你听下个分别，即系饮 sparkling water， 啤酒系，是呢？ 好少，我觉得你个人咁有原则。 系啊，有分别嘅，不过都系嗰句，年少无酒，理性饮酒，千祈唔好饮太多啊。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嚟到每个星期六嘅最后一 part， 就好似上个星期咁，逢星期五有骚动音乐，波盛主持嘅 EDM Friday， 嚟到今日就会有我嘅 BGM Saturday， 继续介绍唔同嘅 BGM 俾大家认识。今日介绍嘅 BGM 咧，都系同呢排好 hit 嘅一个话题有关嘅，就系美国大选啦。对上嗰次美国大选咧，即系四年前咧，好多人都攞咗呢一套嘅卡通片出嚟讲嘅。我估好多人都有睇过。咁呢一首嘅 BGM， 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啦。 The Simpsons， 佢一定系咁读嘅 ，The Simpsons， 跟住就起嗰个音乐啊嘛。因为我记得我几时接触 Simpsons 咧，系我中学嘅时候有套 The Simpsons 嘅 movie，Simpsons、 哦、 movie 啊嗰套，佢入边系其实都系嗰啲套路嚟嘅，即系你知 Simpsons 嗰啲古仔咧，用翻一个数目字嚟形容啦，都系嗰种嘅笑话嚟嘅，系啦系啦。 所以就好啱我睇咯，嗰个就迷上咗啦。 Simpson 啫，我细个知道呢套嘢，因为以前我唔记得国际台定明珠台会有播嘅。 哦，系啊，系啊， 咁就细 应该系国际台嚟噶， 似系啊，所以我就话唔记得边一个，但系我真系去认真睇咧，其实我睇咗一本书讲共济会。 哎呀，四眼仔， 跟住我就再听啲朋友再讲啦，咁。咁啊，即系传闻啦 ，Urban Legend 就话里边咧系放 message 咁嗰啲噶嘛，咁跟住睇翻转头啦，咁跟住就有嗰啲即系即系嗰啲预言啊嗰啲咪出晒嚟咧，咁咪啱晒数啦。我嗰时先正式睇， 几劲啊！开翻个环节咯，咩啊？我是你的共济会 预言。预言下星期嘅嘉宾系边个？呢个我是你的共济会， 你攞呢个咩好危险 ？Sorry， 唔系， 好啊。跟住诶，俾人行出，俾人扒咗。 行出，好吓， 以为 fans， 你系咪客户妹啊？一啦系， 我唔系，我叫周摄啊，我阿子豪。系，哎，黄天怡今日唔喺度嘅，系啊，我哋系 点啊，周摄，我哋系咪听下个礼拜嘅？ 听下个礼拜嘅。 吹下咩？见得嗰个飞走佢。 Sophronia， 作为一位 food blogger， 你会用咩嘢食嚟形容？ 周摄咧， 系一块面圆圆地、淋淋地，好似烧腩肉，应该都几好食嘅。 我系 Sophronia。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下星期嘉宾系 Sophronia 一个 food blogger， 我会读咗 Sophronia 啦。 Sophronia， 作为一位 food blogger， 你会用咩嘢食嚟形容波胜呢？ 高高瘦瘦，面长长咁。就好似我琴日收到 PR 寄嚟嘅呢个饼干条咁样。 我系 Sophronia， 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下星期嘉宾系一位嘅介绍唔同嘢食嘅 朋友， 系啊，佢系 food blogger， 我哋系 beauty blogger。我哋呢種 beauty blogger 係唔同嘅，我哋介紹唔同靚女， 唔係 beauty exchange 嗰啲。 係啊， 我哋係介紹靚女， 我哋介紹多兩個靚女俾你知。 跟住落嚟嘅，尋常是認真做有茉 莉同埋 Season， 唔係師妹，唔係啊，佢三個都喺度嘅， 都靚嘅。